见到全 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两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能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为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延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现在7:33啊，各位没起的朋友很正常，起来的朋友您辛苦了，是不是要上班啊？是不是有事要忙呀？ 你的意思我怎么感觉就是早起的朋友都不太正常呢？尤其是在今天的早间 多辛苦啊，这可不是不太正常、哦、一般周末不都是稍稍可以晚起一点吗、 啊、 是吧，12:30再起， 干脆我就不起不就完了吗？ 是是是， 一觉 跟你一样啊， 睡到星期一大早上起来。 哇、哦、人工呼吸吧你，这赶紧起得来起不来了、 哎、们家太舒服了，跟马尔代夫似的。 你们家呀， 啊， 椰林树影，水清沙幼、哎、说的是你们家呀。 反正就是开开那个加湿器就觉得挺湿润的。 哦天哪，您脑洞真开。来、哎、欢迎小易子，欢迎小葵 啊还有各位朋友都可以，起来的朋友赶紧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号证明一下我起床了， 您得报个到。 对，让高磊害臊害臊。像这种想瘦到、哎、啊，不是瘦到，想睡到周一的人、 啊、你吓死我了， 他瘦不下来了。 我瘦不下来。 一丈魔说醒了没起的我也来签个到。 那你赶紧起，给你媳妇儿和闺女做早餐去，快。 哎呦，小云说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啊。 啊，好好好。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 什么事儿啊？ 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人呀 啊 捡到了一瓶子在海里， 装着金子。 哇，这瓶子里边装一金。 哦，那就沉海底了。你看我这物理学的不好。 不好。 不好啊。 所以说这说什么来着我？ 对不起，有一瓶子是澳大利亚人捡的。 哦、澳大利亚人捡一瓶子，还发现是一漂流瓶，是德国 哦 海军投向大海的。 嘿、哦， 还说捡着之后，哎，把它还给德国这海军研究的这地方 啊、哦。 哎呦，这漂了100多年 啊， 漂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一百三十二吧。 我的天呀！ 对， 这数学不好都算不清楚哪年头的。 是，你就别算了，咱也别费 算不了了，算不了了。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 啊， 这个都是时光流逝嘛， 对 吧？经历了很多，如果让您埋下和小伙伴一起啊 啊， 埋下一个时光胶囊，有一阵特流行这个， 装一盒子里， 来拿一铁盒，把这共同的记忆都搁进去，埋可能是过这个十几二十年， 是 大家一块挖出来， 对对对， 哎，埋一下时光胶囊和小伙伴一起啊， 嗯， 您会选择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自己什么东西放在这个盒子里当一个时间的见证，等十年二十年之后，我跟王一我们俩一块堆儿撅着屁股，然后从那土堆里把那小盒子给挖出来以后一看，哎呦，当年你还存了这个， 咱俩就算偷啊，咱俩这叫盗墓笔记了吧。 那我自己埋的那叫算、 哦、你埋的， 对，咱俩埋的嘛，就是的呀， 谁跟你埋呀？ 我这受人嫌弃劲儿的哟。 咱来说说 啊， 如果让您跟这个小伙伴一起埋下一块时光胶囊 啊， 哎，您要往里边放点什么？可以随便说啊， 哦、 随便说、 哦。当然得说说原因和理由。 哎、当然了， 就不能说我就放根笔，那谁知道你？ 我决定都放高磊的东西。 啊，我东西有那么宝贵吗？ 我舍不得我的东西。 我这钱我没，这太鸡贼了吧？ 哎、 你 乐死我了啊！ 你太鸡， 你还跟我一块埋这个吗？ 我不，我顶多给你两根牙签儿。 哎呦，不要，用过的油漆不要。说说啊，跟小伙伴一起埋这时光胶囊，您会选择些什么啊？来，再来看看问好的朋友，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上班的路上，死丫头，您别发语音了，我们这会儿听不了 啊，听不了，听不了。 对，甜甜薄荷糖，您好啊，雨夜流星说，我天天听、 啊， 首次来这儿报道，嗯，欢迎来报道啊。小宁说，两位主持人好，等你们半天了，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呢。 啊，还有糊涂的旁观者说，我的天哪，哎，你这语气跟我一样、嗯、跟小月月也一样，他说132年前德国的朋友就开始玩微信和 QQ 的漂流瓶呢。 人是正经的瓶子， 就是大瓶子、嗯、 对、 啊、 正经酒瓶子 啊。 小意子说，早上起来看到王一在微博提醒了，对对对，微博会发一下。小宁也在路上，四丫头说，遛狗买菜回来，正在听你们节目，只有周六才能听到一期完整的节目。 哎，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嗯， 就是当四丫头你们家宝贝儿狗听到我跟王一做节目的声音的时候，它是什么表情和表现呀？特安静啊，特狂躁啊，还是倒地下挠啊挠啊？ 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呀，是吧？ 分别， 他说话我说话，狗狗是不是有不同的表现？ 我一说话就特狂躁是吗？ 你一说话狗狗就呜呜呜， 我本性就出来了是吗？ 嗯、 现在太可怕了。 对，麻烦说早起原因很简单，为车这个抢免费车位，现在还在车里等着呢、 啊、 人都没起呢，还没车位，谁要一动我马上上去。 我的天，这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也算起个早班吧，是吧？ 对， 一丈魔还说呢，高磊啊，您这物理学的不好，可对不起我舅舅哈，日坛中学的任卫东老师。 每天节目里都要点一下高磊这人的名字，刘颖，刘，昨天是刘谁来着？ 刘畅啊，我同桌， 是任老师 啊、 嗯。好嘞，你看你认识这些人都得上榜。 刘畅，你该减肥了，太胖了啊！ 人家招你惹你了，在广播里说人该减肥， 朋友圈发的去玩，哎呦， 哎你多重啊？ 你猜？ 我不猜。哎，那我猜猜啊， 啊，那你还别， 你非让我猜， 堵住你的嘴， 哎，这不能赖我呀。来，互动话题啊，说回来，跟小伙伴一起埋下时光胶囊，您打算买点什么？ 哎， 你有什么想法？ 我呀，肯定不会买贵重的东西，贵重的东西我都得自己留着，我、 嗯、 不用我都得天天看着，你知道吗？ 哦， 买点没用 什么东西，不用自己还天天看着。 珠宝首饰让我们家 哦， 高价， 是怎么着？ 高， 马尔代夫。 我 那你们家没发布过什么？进入什么紧急状态什么、 啊、不是已经过去了那事儿 啊，我要买点什么。我呀特别喜欢小的时候留下的， 不是买啊，是买、啊、 哦，买哦， 对， 不花钱这事儿是吧？ 不是，现有的东西俩人一块搁铁盒里，搁地 搁地哦， 当年的记忆什么的。 我想把我当年的家里边的那个钥匙串我还留着呢，我想埋在这个盒里 哦， 就是开家门的那个钥匙和那个钥匙串嘛。 这太危险了，是要跟你飞后面把你钥匙偷走了。 不是，那是老房子，都已经没了、 哦、 那房子、 哦、 啊，都找不见了。 啊，明白明白。 你觉得有没有意义？ 可以，而且我觉得昨天有很多朋友会说家里小宝贝儿啊，什么写些小纸条什么的，哎、嗯，这都可以埋进去。 对， 多少年之后挖出来看，这都是当年你写的。 你瞅你这猪猪爬的字儿，就这么多年你也没练好。 就是为了爱埋的，不是多少年当证据吧？ 哦，不是挑刺儿是吧？ 对。 你看 您大伙也想想啊，高磊想的是不行了，就靠您了啊。说一说时光胶囊要跟小伙伴一起埋下些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给您说说天气，说说路况，说说有用的信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给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哎，高磊，你报告一下具体的。 好的，没问题。具体的是这样哈，今天早晨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3级，气温是1到5度，相对湿度55%。到了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14度，呵，真够暖和的。最小相对湿度25%。到了今日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看今儿晚上我不用开加湿器了。 哦，对，今天还比较湿润， 是吧？ 哎，那你们家不就不是马尔代夫了吗？ 哎呀，真是的。 登山指数呢？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山区能见度也是挺好的。登山的气象指数2，适宜登山。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今天白天的风寒指数，这个污染气象条件是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午后呢偏南风较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左右。风寒指数今天是1，人体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指数是4，感觉天气很冷啊。晒太阳呢，今天光照条件还是不错的，晒太阳的指数3，比较适宜户外您晒晒太阳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享受一下这个阳光，不过洗车也不错啊。3天之内呢，本市也没有降水，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消息吧。 好嘞， 市自来水集团宣布开通了96166电话自助语音服务，可以实时查询水费、缴费的信息等等，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等进行网上报修， 太方便了、哎、啊！ 那么市区供水范围内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拨打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热线96116享受各种服务。像什么其中城区查表、收费业务、查水价、缴费方式、咨询报装、微信支付宝业务3项服务是自助语音服务，还有像报修、投诉和建议等服务项目呢，可以直接转至人工作息受理。 哦，同时呢，集团微信和支付宝增加了报修功能，用户可以关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生活号，在需要报修的时候选择业务办理栏目的报修服务，您填写什么类别、反映内容等等等一些基础信息啊，这样呢就会有人上门去维修了。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2018年的储蓄国债凭证试啊，今天发行，票面的年利率啊与去年最后一批国债相比都有所上行啊。那么其中呢，3年期的票面年利率是4%，5年期的票面年利率是4.27%，够高的 呀。它这个是有年限吗？它时间长了，3年和5年、 五年， 对，这是不低。 我就存个死期呗，是不是这意思？就相当于存个死期， 定期。马老死了活了， 对，定期。 咱稍微科学点， 对，科学。 本次呢，2期国债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其中第一期期限为3年，最大发行额150亿元，票面年利率为4%；第二期期限为5年，最大发行额150亿元，票面年利率为4.27%。2期国债发行日期为3月10号到3月19号，投资者购买的2期国债从购买之日开始计算，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啊，逾期兑付不加计利息。 哦，大家反正如果觉得要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投资渠道，哎，这国债绝对是非常稳妥的一种投资方式了， 靠谱啊，对。 好嘞，咱们再来说说交通出行呗。 对，今天午后呢，全市多条道路将再次实施临时交通管理，加之周末不限行，大家出行比较多这样的因素，多个商圈和主要干道呢都会面临较大的交通压力。市交管局有个预计哈，上午10点之后呢，西单、双井、十里河、玉泉营、朝阳大悦城等商圈，西三环新兴桥区、北三环联想桥区等区域都容易出现车多的情况。 是，那么另外呢，今天午后及下午时段，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 高速东二环北段、东南五环京沪高速东南三环建外大街、西五环富十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车公庄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路段啊，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您要是遇上上述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来绕行北四环、学院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留香路、莲石路、阜成路、平安大街、蓝电厂南路等相邻的道路。另外呢，今天晚间呢，在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有篮球赛事的活动，预计五棵松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很大的。 还有一条好消息跟大家也汇报一下哈，北京前往秦皇岛将有新的选择了，将不必再绕行京哈高速公路了。京秦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年内将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建成通车。 哎呀，想想去秦皇岛北戴河， 那 绝对满满的都是记忆啊。 是啊， 对吧？有没有跟回忆有关的歌曲？ 回忆，回忆， 或者你准备的是什么陈年歌？ 有，你要是说回忆还真有 啊、 就这歌了，往事它只能回味呀、 听听这陈年老歌有味道吧？ 啊， 哎，都听不出来歌词唱的是什么。 40多年了， 真的， 怎么也得30多年 了。我没听过这歌 啊。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您跟好朋友一起埋一个时光胶囊， 嗯， 您会埋点什么啊？ 对， 会选择什么东西装进去？ 是 啊，放一个时光胶囊的话，冰山说：“二位早上好啊，我也刚起，送孩子上课去，定心丸， 哎， 置办了一个收音机，赶上今天起猛了， 哎呦， 头一次周末听你们节目 啊， 来着来着啊，常来常听，常早起，身体好啊， 是 吧？ 啊， 1970也来了。”哎，我都听完整段的空中笑林了。 嘿， 我选择我的照片，虽然我不上相吧， 啊， 等我挖出来的时候一对比，哎，天哪，看看我自己有啥变化？ 那肯定胖了呀， 跟谁都跟你一样， 吃的好啊，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你说是不是？ 谢谢、啊。 甜甜薄荷糖就说了，记得上学那晚啊，特别流行用彩色的曲别针折一个心形的形状。 啊，有 啊，我就为自己喜欢的男生折了99颗心，穿成了一串。同学们都问，哎，为什么是99呀？ 对， 我说呀，再加上我的那颗心正好100颗， 哎呦， 时光胶囊我就埋这个吧。虽然说现在我们都各自组织了各自的家庭，但是美好的回忆永远就留在心底啊。希望等我们都有孙子的时候能够一起再把它挖出来，就太美好了。 天哪，您别闪了腰啊，那会儿 啊，那让孙子去埋吧。 那别埋 啊，不就去挖吧。 还带骂人的呢。 我说口误行不行？ 太不像话了。对，但我觉得您其实觉得最美好的是当时那会儿特别纯真的那颗心。 对吧， 这算是 对方是谁其实不太重要了。 还有姑娘跟我叠过999朵，不是，千纸鹤，一千只纸鹤啊，千纸鹤，后来就被我爸我妈扼杀在摇篮里了。那时候太年轻， 搁炉子里烧了。 我的天呀、啊，那倒没有、 哦， 反正搬家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我妈还是我爸，就故意没搬过来，就说找不着了。我也没办法去找啊，你说是不是？ 不是 呀， 不想找。 姑娘，我对不起你。 哪个姑娘这么？ 我真的都没记住她名儿。 嚯， 绝对不是刘畅。 这么多人名都记住了，折千纸鹤的没记住。哎呀，这 这位女士啊，您这份心您就好好珍藏的，给这样的人也是白瞎了。 哎呀， 来吧，咱们看看大伙儿定心丸说，刚才闺女说，我刚才跟闺女说， 嗯， 不是放这时光胶囊吗？ 是， 把你爸埋了 啊？ 闺女说，哟，他也没去世啊。闺女说，我要把我压岁钱都埋了，省得你们老惦记。闺女才六岁。真是不怕爸妈拿，就怕爸妈惦记着。 对，爸妈老说，哎，闺女，我给你存。我爸妈小时候就这么说。 宝贝儿，我跟你说，你放的时候你也得注意，他们看见了之后也会取走的。 对， 啊，所以咱别让娃娃有这个心担心， 是 吧？你跟他说一块商量，咱一块干点什么， 啊， 是吧？建立个小基金还是怎么着的？哦，不是惦记着， 搁一存钱罐里， 理解这个钱怎么用， 或者干脆就以我的名字，然后在银行开个户头，我给你存起来。 对，买国债， 关键是以我的名字。 以你的名字， 对呀，啊，你说我就留一个后手哈， 不错，呵呵，我认一人叫雷公，劈死你！我跟你 电母能拦着点吗？ 还不带劲呢，你这 有有有，好好好。 波波先生说，考试卷子，低分的卷子我全时光胶囊他 啊， 嗯，原因就不言而喻了吧？ 哎呦，那您还留着他？我早就， 对他早就 卷不卷？ 时光胶囊，他早就扔炉子里了，就成灰了。 对，我就毁尸灭迹了，我都告诉你， 灰飞烟灭啊。嗯，四丫头说，我会埋了这个和闺蜜20年前的书信。之前我们都是用信来做沟通交流的，现在有了微信，反而把这书信这个形式给断了，有点可惜。 真是真是。 续上续上， 继续写着呀，对不对啊？ 对， 拿起笔来， 给写发个微信，我要给你写信了啊，然后你就开始给他写。 不，现在流行写诗，你就写啊，姑娘，四姑娘， 姑娘是对方，四姑娘是自个儿。 哦。 乱不乱呀？ 有点乱， 就是 你再续上两句呗，你这文采这么那什么 啊，姑娘，四姑娘向你问好， 嗨，啊，太简单了。 那你这写的 这是糊弄人家。 哎，我就是糊弄你， 好， 糊弄别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个说一说 啊，说什么说什么呀， 今天互动话题。 哦，互动话题， 让您放一个时光胶囊，您跟伙伴要一起往里放点什么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说起来，这时光胶囊放进去的都是光阴， 嗯， 是吧？哎，找个结实点的盒。 是， 据说这个咱们临近有一国家呀，就是他们有一阵儿，就是全民都小朋友都爱买 啊， 哎。现在小朋友呢，都长成跟咱们这么大岁数， 嚯， 啊，那总该挖出来了吧？ 对啊， 哎，全都不记得在哪儿了。经常拜托什么电视台啊、广播电台啊，给找找，组织人力啊，上那人金属探测器啊找，有时候找着，有时候找不着。 嘿， 后来人家那做一节目，那解说都说了，说像这样以后这个。埋了忘了埋的话，早晚咱这国家就都成时光胶囊垃圾站了。 对，也不能够乱埋，你知道吗？ 就是您得稍微记着点儿。 对，啊， 真的，他们那已经起码有十几波了。我在电就是看电视上介绍说，都去找电视台，都没找着。 你说这 照这么下去，全国地下全可能都是垃圾。 都是，啊， 对， 倒是把土表皮表层的土松了一遍， 没什么用啊，嗯。你在操场松一遍，这不是别干了吗？这操场。 哎呀，哎，你说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年轻那会儿留下了一些这个影像。这样的资料要是埋在这个时光机器里头，是不是也特别有纪念意义呢？ 你就存好在电脑硬盘里就行了。时间长了，这 万一坏了呢？是吧？ 那你地下受潮还能用吗？ 我还得找大帅修，他也修不好。 大帅哪有功夫搭理你啊？ 也是。 大家说说啊， 嗯， 放时光胶囊的话，您会选择放点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来给您说一说。八部 X 战警系列片要亮相咱们北京电影节了。 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当中，系列饕餮单元一直都是最吸引广大影迷的保留节目。那么今年呢，系列饕餮单元再出重磅，将会引进 X 战警系列，好莱坞的超级英雄们到时候会出现在电影节的大银幕上了。 对，这一次 X 战警系列呢，将以套票形式一次性打包卖出八部影片。 哇， 哦，包括这简直是天龙八部嘛。 是啊， 包括正传三部曲 X 战警，这是2000年的作品，03年的作品 X 战警2，06年的作品 X 战警3背水一战，前传三部曲 X 战警第一战，这是11年， X 战警逆转未来、X 战警天启以及两部外传死侍和金刚狼三。 嗯，对。那么在刚才我们念到的系列打包的影片当中，有三点是特别值得期待的。第一呢，就是此前没有能够进入国内公映的死侍这部电影将以没有删减的完整版首次在北京放映，而且呢是 IMAX 格式，能够给影迷带来更加的视觉体验。这第二个值得期待，就是之前并未引进的 X 战警第一战，这次也将借北影展的展映第一次正式登陆了。第三呢，就是去年进入内地公映，但是却遗憾缺失了14分钟的高口碑之作《金刚狼三》，这次呢不仅将以完整的137分钟原版现映，并且呢是更具情怀也更有质感的黑白版本。 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打造的 X 战警系列至今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通过10部影片构建起了与漫威、DC 并列的 X 战警超级英雄电影宇宙。X 战警系列对人物的群像塑造是非常成功的，每个人物都各具自己的特性，令影迷是如数家珍。 是，那么其实北京展映单元呢活动，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将于呢4月6号到22号在咱们北京地区的32家电影机构以及高等院校举行。 嗯，什么时候来个哈利波特系列？ 那看完了 我就坐着调着去， 这得多长时间呀？这要一天看完了，24小时别睡了你。 一天可看不完，我觉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据说那火车站都特别人多， 是吧？ 对啊，就是最近刚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这个 加里奥特曼时刻的那位 那个演员，也是演《哈利波特》里面小天狼星的那位演员。 哦 ，Black， 那我们跟那组委会商量商量，明年咱们争取，是吧？ 你去吧， 体味一下时光的味道。 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倒立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这会儿刘同玉问了，是要穿越吗？ 啊， 时光胶囊吗？我们俩坐上去，我告诉一小伙伴去杭州给一个叫马云的人给他提好包。不是这么个时光胶囊。 不是这意思。 所谓时光胶囊呢，是找一个结实的容器，把你跟现在有关的重要的记忆东西放进去，然后把它深埋在某处。 对， 过了多少年之后把它挖出来，再来见证这段变幻的光阴，对不对？想想当年是怎么样了，这是时光胶囊啊，不是时空穿梭机。 没错啊，跟机器猫没啥关系。 对对对， 波波先生说放一张拳皇97的游戏光盘， 天哪， 我们这群朋友一起的必玩项目。 哎，这个是大家一起挖出来之后那种感觉，有点泪流满面。 对呀，最关键的是没有机器可玩了，光有光盘， 你把机器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哦，也是哈。休息一下。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注意了，注意了！3月15日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日至18日，格力疯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 七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我的天呀，我要放进去从小到大的学籍手册。 哦 哦，小时候买的磁带，小时候攒的五寸盘、三寸盘，也就是那种软盘， 3.5寸盘。 对对对，收藏的世界各地国家的硬币，还有从小学到高中收到的各类贺年卡，上课的时候传的小纸条。 你怎么什么都留着呀？ 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啊，就像魔法世界的回忆钥匙，一看到就会想起当年的岁月，拿到手中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日子一样一样的。 哎，上当年上学不好好学习的日子回来了。 嗯，哎，我记起了我要存什么了。 哦， 我当时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迷一些明星。然后那时候出了就跟扑克牌大小的明星的小卡片， 我也有， 是吧？ 还投一个硬币才能拧出来 啊！对对对， 拧的，怎么了？拧了好几十块钱，被我们家人臭骂一顿。那会儿一块钱可值钱， 可值钱了， 对呀、啊，哪舍得呀？ 对，你也这40多岁不容易，我告诉你，想当年是吧？也是风华正茂， 40多岁。你吧， 哎呦，我当年我可喜欢黎明啊，什么刘德华啊，然后呢，背面就是 刘德华， 刘德华，然后背面就是他们的歌曲的歌词，正面就是他们的艺术照， 寻寻觅觅， 哇， 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再抖抖， 抖不了， 拽着喉咙， 不喜欢他， 哎，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跟玩牌一样，小朋友之间啊、也不能小朋友了，中学同学之间，然后互相换，我有这个黎明，我跟你换张学友。怎么着、 啊？那我们真是太单纯了。我们这还在换，哎，我有魔力青，拿魔力红来换换吧。反正都是四大天王吧。 是是是啊、那不行。 哎呀，对我们这会儿都会换洋画， 洋画更小了，那是 小。我有太上老君， 我有孙悟空。 不跟你玩，你闹腾。 来看看， 看看啊，你那说完了？ 哦、对呀、 你那都埋、都搁进去， 都搁进去， 那不留着挺好的吗？我就现在放假了，我还有那个上学时候捡的那个，那会儿有个报纸叫《新舞台》，捡的那报纸贴了好几本， 你还能留下来 啊？ 你搬家也没搬丢了， 妈？ 哎呦，你真好！我告诉你，我从真的是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就记得特别清楚。1985年环球荧幕，我因为之前节目说过这事儿，创刊，我是从80年代末就开始自己买 啊。环球荧幕我也有， 一直我到我们家搬到这个新家，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一次性，你想想我存了多少？ 嗯， 好几大箱子，我真的是特别生气，我爸就给我卖了。 哦， 他觉得那杂志我已经放在床底下，因为那时候睡那个单人床嘛，那个木板的嘛、底下放了好几箱子，他觉得没用，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对对对，这不是耽误你在演艺群英会里站主角吗？ 对呀，那里边全是， 所以现在就是临时搭一搭而已。哎、这要环球银幕都留着，肯定演艺群英会就是你说 我就是大拿。哎呦，朱红，对不起啊，不是这意思啊。你净给我挖坑！我告诉你，大早上起来 没给你挖， 我脑子反应慢， 现挖的，真的、反应慢是真的啊。沙山小丸子说：“哎呀，我来了好久不互动了，回忆一下我那会儿总互动的场景。嗯”那你把手机买了？ 那不行啊， 那随便。 张海明威说了：“时间胶囊想放的太多了，就放我大学时候写的诗集。 哎呦， 这辈子没有机会出版，但是那是我青春时候的见证。 您来两首，来两首。” 来两首， 让高磊给您朗诵朗诵， 朗诵朗诵，配配乐、是吧？啊， 摩托说我也有那卡，有生活，雷射的还是？哦，对对对，他有那种雷射的， 有 不是的， 有。 我也有刘德华的，有吴奇隆的，有郭富城的，还有谁来的？ 我好多呢，包括一些女明星， 黎姿，我有 周海媚，那时候多火呀，《吻别》MV 里边的女主角。你还记得不？ 不记得。 我和你吻别。 这歌我记得。周海媚是高度近视，这我知道。 哦。 简报上有。对对对，真的。 你这还留着简报？ 你看那眼光老是有一种迷离 的 美啊，就是确实看不清。 对对对，是是是。哎呦，我告诉你，那时候真是把这些都当宝贝，幸亏啊，这个头小，我能留到现在，要么又被我爸卖了。 说再见，说时光胶囊，我想好了，放我最珍贵的东西。返老还童丹一盒， 哪有啊？ 返老那可能小时候买那种糖，有的时候叫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 哦， 是吧？ 真是 返老还童丹， 就跟我姐骗我， 等着你埋呀、 你把这鸡翅吃了，你就能飞。 又说站阳台上一晚上， 哎，真是可怜我的幼小的纯真的洁白的心灵， 成风干的腊肉了。这吹一晚上，要不然你那么在乎干湿度，原来找到根儿了。我跟你说， 是啊，吹的。 欢迎各位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您说往这时光胶囊这盒子里，放点什么啊？你要跟小伙伴一起埋起来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说有意思的事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大家啊，大家想着浪漫和美好，我们给您说一些这个需要提防的事儿， 现实生活的事儿、 啊。对，谨防微商坑人三招。 哎呦， 如今呢，微信朋友圈里不只有朋友，还有微商。是消费者协会昨天上午发布的《微商行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产品质量那是微商经营中最突出的问题了。 哦， 尤其是三无的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暴力刷屏和退款困难。 那么市消协2017年10月份到12月份，组织对化妆品、养生保健、食品茶饮、农特产品、日用服装五个代表性的微商啊，进行了行业的调查，合计完成了30个体验式的调查样本。这个调查就显示啊，像养生保健、日用服装得分是低于60分，相对偏低。在微商问题当中，产品质量最突出，占55%，农特产品的三无程度是相对最严重的，得分仅4.76分。那么其次就是日用服装和化妆品。 对，有的时候大家特爱看那个，他现在都什么古法酿造啊，古法，就您要看好他有没有那个注册的商标啊，和检验检疫的，就检验的那个标准，是吧？他有的就卫生的没检验过， 哦， 就不太合格 哟。 那 我现在喝的那个雪梨膏，吃那个雪梨膏，它就是古法，说有 不是说古法都不好，古法它就很多是好的，但是说它得有那个合格， 但是它有点便宜，你知道吗？就是喝起来我得、 跟便宜不便宜没 20块钱一瓶儿。你说古法酿造，而特丑， 就跟你说的这些跟质量， 哦，没关系。 稀和丑是不是便宜，这都没什么 关系。哦， 关系 哦， 关键你看它有没有在工商注册呀？ 啊、 哦，是生产许可证啊，卫生合格证有没有啊？ 哦，没查过。 它饮食嘛，都有相对的证， 是 证明啊。 我这喝的还挺带劲， 挺带劲。我觉得你这人就挺带劲的。在暴力刷屏这个现象问题当中呢，化妆品、日用服装最为严重，每天发布产品信息都超过了3次。农特产品、日用服装、养生保健这个部分存在虚假宣传。所有微商调查样本呢，都要求啊，先付款后发货。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很难保障自身的利益吗？ 对呀、 啊，对不对？ 是。 近年来呢，微商从业者主要包括4类群体啊：网红啊、宝妈呀、在校大学生和普通的上班族。微商是亦商亦友啊，给市场监管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对， 既然亦商亦友，对不对？ 你 就不要老搞什么那个退货难这个问题，因为你买卖还是常做常有。 对呀、 对吧？ 是。那目前呢，针对社交电商、韩微商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市消协就指出，商务部已经接受了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的行业标准《社交电商经营规范》的项目申请，并且呢，在去年的6月9号审批通过了。在这个行业标准当中，有很多内容值得微商平台借鉴的，比如说完善微商行业的交易信用监督，建立微商交易过程信息留痕和事后的倒查机制，开展微商信用评级查询，强化对微商经营主体身份的认证， 对对对， 交易者信用分级管理、商品质量管理等等，对不诚信的微商进行信息公开惩戒。 你看， 是必须的。 其实这样对诚信的微商还是帮助。 那当然了， 你把不诚信都赶走了，他们经营的范围更广阔。 是啊， 对吧？真的是有诚信，但也有个别人，极个别人在这捣乱啊！早日受到惩处是再好不过的。 没错，把我们擦亮双眼啊！ 对，借我一双慧眼。 对呀、你看看315也快来了嘛，就下周五，下周四， 到底下周几啊？来。你这个水平还动不动就搞数学计算， 下周1、2、4， 现数啊，看着手机还要数。我们来说另外一个方庄模式，助力提升社区诊疗能力，是怎么回事呢？目前啊，本市正在研究医改系统的方庄模式，以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等多项软性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 据初步统计啊，去年呢，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级医院就诊人次达到了6823.4万，占全市总诊疗量的28.57%。那么和前年同期相比，增长了大约2.32个百分点。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习惯到社区和一级医院看病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根据调研结果，本市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仍然存在四个部，分别是诊疗能力不强、医护人员不足、人才留不住以及与患者需求不匹配。 那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在市医改办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呢，发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采用了一套智能化门诊系统，这系统当中一套临床决策知识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帮助医生来诊断。 哇， 在使用这套系统的时候呢，基层医护人员只需要输入患者的症状，系统自动会跳出下一步诊疗的建议，并根据检查结果计算出诊疗方案，并且直接给出用药的建议。 嗯，那么丰台区卫生计生委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啊，经过论证之后，那么这套系统有望得以推广给更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这个说的我都想起那个啊，就什么太空的那些电影当中，原来前些日子我看一个什么里边太空电影，不就是吗？这人突然醒过来了，搁那个急救舱里，叭叭电脑就说了这什么毛病，哗一扫描什么毛病。 啊对对对对， 接下来该怎么办什么的都告诉你。 有有有，我也看那电影了啊，我也看了，我看了， 叫什么来着， 他们就是飞到另外一个星球嘛，然后过程当中 异形三吧，可能是， 我忘了， 可能是异形。 哦哦哦， 但是这个设备很先进啊。 那当 然 了， 然后都来这个。 有了吗？ 这不是方庄说有了吗？ 哦，先进的经验分享是吧？ 对呀、啊 哦。 虽然本市大力推广多种方式预约挂号，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但是呢，由于患者太多， 哦、 你要排队两个小时看病两分钟的现象仍然存在在一些三甲医院。未来呢，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将按照服务一名患者需要15分钟啊，对熟悉患者也要需要8到10分钟的标准进行排班和预约安排，切实体现呢签约患者便利就诊、优先就诊的特色。 对， 哦、就还有签约。 是是是， 信任我们这。但是您这个多少分钟啊，咱也不要那么固定， 那么苛求。 对对对对，当然、 啊、 我们也建议有的朋友，你要身体没什么问题，也别非得站着大夫聊天 啊。 这个现象个别的是有的， 有有有。 据说在国外呢也很严重，因为有的外国他看病就也不花钱 啊 啊，大爷大妈们呢据说就不走啊，就一直在那， 就找了个朋友。 加拿大就这样， 是吧？ 找了个朋友 就聊天呗、 啊。对， 平时跟他交流少啊。 大夫也不着急，就聊吧。 啊，反正人家那时候是人少，人基数少，咱基数大。 不是不是， 不是 后面排着一堆病人呢。 啊，那还聊啊？ 那这个不走你不能轰，他那要求是那样。 跟、哎哦、 大妈就聊，嗯， 好嘛，这也是个问题。学学我们方庄的经验吧。 怎么不少？ 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过程当中啊，老百姓通过电子化签约和固定的医生进行绑定，那么当这个老百姓挂号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将患者分配给签约的医生，并且在诊疗结果后结束之后预约下一次就诊。这种定向的分诊和预约就诊啊，就能够让大夫和患者建立起连续固定的朋友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朋友式的服务关系嘛。 是，但是你得走啊。 对对对，当患者出现常见病、多发病的时候，就不必盲目的去大医院排队就诊，这大夫熟悉您的病史， 哎对， 提供针对性的诊疗， 您也信任他，是吧？有点那个家庭医生那意思。 啊、是是 是, 是啊， 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每一名全科医生都和一名护士绑定，组成一个管理团队， 哦、 负责社区当中800到1000名签约居民连续性的健康管理。 嘿， 这不错呀！ 是是是。 其中医生主要负责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士呢则要协助医生做好随访、评估、健康教育等工作。这种紧密的医患关系，让老百姓和医护人员更加了解了。 哎， 这挺好的，健康管理嘛。那不光是看病，你随时应该吃点什么了 啊？ 是吧？应时当令的 啊， 是吧？ 对呀、啊， 身体需要就要调节。看你朋友圈最近熬夜了，给你提醒一下。 嘿， 多好啊！是吧？ 这大夫护士也 下一步呢？本市力争为老年和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药品配送服务，今后有需求的老百姓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药之后，就不用再掏出袋子将一盒盒、一包包的药剂拎回家了，而是回家坐等物流配送体系将药品直接送药上门。 哎呦，真方便， 真是挺好。 我们这双井社区什么时候学学人方庄啊？ 不是，他试点嘛， 试点 走在前面、 啊、就快了。 哎， 那我们都属于东三环范围，估计下一步就是我们了。 方庄属于东三环范围啊？ 东南三环， 人家是不是在南边？ 哦，南边，南边。 你为了沾跟人沾上光，就这么套近 乎？我愣说东边，这也不合适，是吧？好像是。 对，你好像是 南三环， 南三环都给人说远了吧？方庄， 是南三环，南三环。 人家南二环边上， 南二环， 哦、南三环， 三环有， 有 三环有 啊， 离你们左家庄那也不远是吧？ 怎么不远？一南一北。 都北京了。 再说你干嘛把我们家在左岸庄说出去？ 哎呀，那咱听首歌吧。啊， 好吧， 好吧， 我来收拾一下你。 哎呦天哪！ 欢迎大家分享，您要在时光胶囊当中买些什么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小孩们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找到弹珠和书包，可是回到童年的隧道再也找不到，总在期待成人 来吧，看看大家的时光胶囊是吧？一张膜把它的各种的这个 老物件， 对，全都翻腾出来了。 嗯，这行啊！当年就这手机一部得一两万呢， 这不就是诺基亚吗？ 不是， 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翻盖的那个， 这不行， 这板砖， 我有比这还大的。 我的天呀！ 哎，这是不是就不是 ， 我那比这还大 啊？ 怎么看着？反正我那是第一代。就是这个商务用机、 嗯、 啊，对，原来都是军用的嘛，大电话 ，对，你那意思就是你有钱呗，第一代嘛， 啊、不是 ，不是这意思啊， 对，我就说我看见过， 哦，看见过啊、嗯，行， 对，然后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橘子老师说了， 哎，橘子老师说什么？ 说终于听到王毅主播的声音了， 您好。 如果我有时光胶囊，我还记得小时候练习跑步，小朋友都有一双漂亮的跑鞋，可那时候爸爸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就给我买了一双勾的那个跑鞋。如果放到时光机器， 可那个时候不错了 啊！ 什么叫可呀？ 放在这个时光胶囊里，我就放这双跑鞋，感谢我爸爸对我的支持。 真好， 不少钱呢那时候。 对，那但是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品牌意识啊，但一定穿起来还比较舒服。 那就是双星吧。嗯，穿的比较多，白球鞋。 我们那会儿对，就白球鞋没有牌儿， 没有， 不知道是没有牌儿这个概念。 飞跃还会飞跃 哦。凡凡说这么早，天天五点左右啊，今天继续上课。我35岁了，还得继续上学，厉害不？厉害。 您上什么？ 学无止境， 博士后。 博士后， 哦，博士后， 你这个。猴年动物研究所了， 我去，多多就是说了，我吧，我本来想把我攒了25年的各种小纸条和明信片都埋起来，等我老了以后呢，我再拿出来跟我媳妇儿和子孙分享，告诉他们，哎，你看，你们爷爷年轻的时候多受欢迎啊，啊，多受姑娘欢迎啊。可是前段时间，我老妈和我女朋友，当然未来的媳妇儿啊，一起给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就把那些个全都给我扔了。 对呀、啊，媳妇儿当然不能容了， 一个不剩，而且我还不知道啊。 试问苍天饶过谁？ 你这话 自己写的。 对呀、啊，你要把这话送给谁呀、啊？饶过谁？ 对呀、啊， 你朋友 一样。所以不是他那一说他自己、 哦、 偷偷留着留到现在，最后不都给扔了吗？ 啊、 哦，那可不是嘛，对不对？人家这都当媳妇儿，还容你留这些？ 就是， 你就表个态。哎，你说扔的好，我早就说让你扔， 就是， 反正也这样了，对吧？ 太假了， 小爷纯， 我跟你说说啊，周末在加班，谁愿意起那么早啊？ 也是， 换个音乐，我给你一首诗 啊，换个音乐， 快点， 好好好，我这手慢啊，我这手慢啊，我找一找啊， 是手慢吗？ 啊，有了 啊。如果要放回忆，不如埋一颗种子。来生要做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站成永恒。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沐浴阳光，一半洒落阴凉。受尽那风吹雨打，享尽那鸟语花香。听遍这世间新奇，看透这世态炎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欢迎来到本期诵读小站， 诵读的还是非常有味道， 一般一般。这是三毛的一首诗， 是是是 啊，这不跟咱们说这个埋着时光胶囊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哈。 接下来由高磊朗诵一下张海明威的这首诗。 张海明威在哪儿呢？ 这不这儿呢吗？ 哦，这儿呢，好。 栖息有感， 雀鸟如云，相聚如云，云聚云散，恍如润星。试问可曾后悔凝眸？你看着碎碎的燕雀，可曾疲倦相拥？万鸟云中泪落，只为那五十万分的等待。牛郎织女的爱情感动着我们，感动着为其搭桥的雀鸟。一年有365天，五十万分钟，一面足矣。我刚才是不是念错一字了？ 陨星，念成什么了？ 陨星。 本来 挺有意境的。 对，我觉得你念的真的比我都朗诵的比我好太多。 哪儿啊？ 特别好。 我就是念错字的，我就 哎呦。但是吧，这海明威先生一年有360天。那五天是休假呀。 是啊， 但是真不错啊，真不错。你看雀鸟如云，相聚如云，云聚云散， 特有意境啊。 对对对对，哎呦，写得特好，一面足矣。哎，就见你一面就够了，我跟你说。 哎呦呵，不是这情绪吧？ 语气不对。见着他算后悔啊，但人俩不是。 那当然， 难得一见， 是 对吧？雀鸟今天又不是七月七， 哪儿都不爱的。 你看人家都说高磊的声音好听。 哎呦妈，谢谢小龙蚊子。 这还念出个外国名来。 得嘞，咱还有一点点时间 啊， 说点实用信息呗。 对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用的信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刚才说了一个外国名哈，说明这个国家有一著名的导演叫岩井俊二。 哦， 首部在中国拍摄的电影《之华》近日开机。岩井俊二呢，曾经执导过《情书》《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之华》呢，由岩井俊二这个担任导演和编剧。周迅担任主演，耶。秦昊、杜江、张子枫等演员都参演了。电影讲述的是袁之兰代替刚刚去世的姐姐袁之华参加同学会，并在同学会上与中学时代仰慕的男生尹川重逢，二人开始互相寄信，并在信件当中来往啊，逐渐完整了姐姐袁之华生前的故事。那么这一设定呢，确实与岩井俊二之前的情书有相类似之处。 哦， 对对对，因为那个情书就是两个人都叫藤井树。所以情书后边看那借书卡后边签名怎么藤井树桃心藤井树，这个女孩藤井树就觉得不明白为什么，其实是负责图书馆那个借书的男生也叫藤井树，喜欢他、每次都默默的 关注着他哈。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消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3月7号在伦敦宣布将与中国合作制作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三部经典莎士比亚戏剧。这三部戏剧采用了黄沙审定的新版中文译本，将在年内在中国上映。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时间8:33，还有没起的朋友们吗？ 有， 估计有的是。起来的各位，欢迎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找到 文艺广播，不对，北京文艺广播， 对，北京文艺广播啊。然后呢跟我们聊聊互动话题， 是 说说您为什么早起都行啊。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让您跟小伙伴一起埋个时光胶囊 啊， 您会往里放点什么，是吧？像仪仗膜、手机啊、橡皮全拿出来了 啊， 都要搁进去。橡皮放时间长了啊，这都粘一块， 是吧？都烂了，是这意思吧？ 人家这时光胶囊，你给人点祝福不行？ 那祝福啊，我告诉你，我再说一个更恐怖的。 我天，这叫祝福？ 这就刚才说了埋橡皮，还有埋娃娃的呢。小龙蚊子说准备埋一个我喜欢的芭比娃娃，还有他的四套衣服，听得多吓人呀！ 是是，这挖出来都得吓一跳， 真是。 摩托儿说我放我金镯子、金溜子 啊， 让子孙后代挖宝一样挖出来，不知道能不能造福子孙？ 能，你先告诉我在哪儿就行。 你要当孙子是怎么样啊？ 不是，我就帮他记着点那地儿，我怕他老了以后忘了。我提醒他， 就怕你记着， 对，不怕我那什么，就怕我惦记着，是吧？ 你真是社会当中的，你慢慢就要发展成一个毒瘤了，我觉得。 毒瘤了？ 你干这事儿，你 毒瘤不是清流吗？ 不是一股清流 啊、哦，不是， 你是快成逆流了。你这 来看看哈，这个你还有1970说，要是我就把大帅高磊王一给埋起来，10年后我再挖出来，让他们一起主持10年之后的我们出发吧。 秦始皇啊，你是？ 那是什么样的？ 你这早就不许搞这祭祀活动了。 真是。 苏童说：“来来，我也写了首诗，是不是帮我点评一下？ 什么？ 点评一下？ 哦，点评一下， 叫做景，景色的景 啊、 哦、啊，秋末草枯沃土荒。”那秋天的时候可不是吗？枯黄 的感觉。对，枯黄了。 但是沃土上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啊？秋末那收割完了， 有针叶林啊，应该长得还 好。别说品种了 啊！不说品种， 还没说下一句 哦。 冬无白照美景伤，冬天没下雪 哦、 嗯， 就缺了这个下雪之后的美景。 但是人家说了，春林雨露萌新枝，夏归却啼柳成诗。 这写的好。 这两句写的我觉得更好，尤其那个春林雨露萌新枝、 对，这雨露 一个萌字特别的妙 啊， 感觉雨露很好。 是啊，发了新芽了，生机勃勃。 对对对，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你看我这两句 为什么还不起床，各位？ 哎呀， 哎，对， 挺好。 刚起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这个可能呢会有一些交通管理措施、 哦、 比如说上午10点之后，像西单双井、十里河、玉泉营、朝阳大悦城这样的商圈，西三环新兴桥区、北三环良享桥区呢，都会出现车多的情况， 哦， 对吧？午后和下午时段呢，也会有一些路段， 哦、 像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北段、东南五环京沪高速、东南三环建外大街、西五环富时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还有车公庄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等，都会分时分段有一些交通管理措施。 对，那么遇到了上述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时候，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绕行，像北四环学院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留香路、莲石路、阜成路、平安大街、蓝电厂南路等相邻的道路。 对对对，那么天空分外蓝说，早起是因为今天我上班，东南五环向北将台路出口呢往北比较严重，堵车比较严重、 哦、 还比较严重，堵车比较严重。我们从这个实时路况这个图上来看哈， 还行， 目前整体的这个城区运行还是不错的， 都是绿的。 对，但是也有一些局部地区，比如说北二环的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 嗯， 啊，对不起， 不对，东向 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我也错一回，这是从安定门桥到鼓楼 鼓楼大街桥啊，这一段呢稍微是有点拥堵的， 红了。 对对对，还有德胜门，德胜门这一块呢，只是稍微的有一点从北往南这块就进入二环的这一块， 一点点， 对，有一点点行驶缓慢。那在西二环呢，实际上是从南往北这块一直是白云桥，对吧？一直向北要到阜成门，行驶呢都相对缓慢，尤其是在西便门， 就断断续续的吧。 对对对对对，这块是不是太好走？ 对对对， 在 这主要是城区附近了。 对，东三环，东三环呢是也是南往北，从国贸桥一直到团结湖吧， 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 不是特别好走的。这就是他所谓这个不是特别好走啊，实际上也比那个日常好走多了。 对，也不是说堵的都红红的，或者说红的发紫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实际上国贸到京广是稍微慢一点，京广到京广桥到胡家楼桥，胡家楼这块就很好走了 啊。 胡家楼到团结湖这块呢，又稍微慢一点啊。 对，说断续对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 对， 或者您就干脆啊，绿色出行， 对 吧？ 乘坐公共交通 啊， 北三环这个整体是堵一些的 啊。对，双方向都有一点儿， 是， 嗯， 南边很好 啊，是。远了我们就不说了，主要说说城区吧，是吧？ 成成成，提醒大家出行遇到这个情况也别烦躁， 对 啊，对，耐心等待，顺序出行，周末得心情愉快呀， 慢慢来哈。你看看心情好的还有谁呀？贾大鹏啊，平时早起上班，休息早起送老婆，打认识到现在我几乎没断过，天天送我媳妇， 真爱呀。 我路上正好听你们节目，哎呦，这叫开心啊。 行，多多互动吧，尽管您不是真大鹏，是吧？贾大鹏，我们 贾大鹏 稀罕， 嘿，哎呀，还有 这位迷路了问问道说了，哎，这我儿子啊参加这个三年级写的赛诗大会的诗，小朋友今天改赛诗了，这节目 哇厉害了，怎么能给他转过来呢？看我们扭着脖子看，有点 扭着脖子看呗， 反正我们这诗的名字我看见了，叫船。 对，我叫沉呐，您这是 叫船？ 哎，船 船儿， 行，喂，你听，在夜晚之际，谁召唤大雨，水深千万尺，声音一传六千里，啊，具体还有数。高高的月亮之下，谁在凶猛的海上游行？你别说这凶猛用来形容海，写作文就不太好，但是写诗你就最妙不过。 对，就特别的生动。 对，接着念，后面那歪的更厉害，您念吧。您就不能给我们发一横版的吗？ 他会害怕吗？ 嗯。 不会，他会想家吗？不会，海上如同千军万马在抵抗，如青铜一样坚强。 一呼之际，狂风大作，海浪一下站起来，猛打向他。来吧，来吧，我不怕，就算你再强大，只要有颗坚强的心，什么困难 都不怕。哎呦，这小朋友能写出这样的， 写真不错。大家要注意，这个题目叫做船， 是是， 这说的就是船的勇气。 嗯， 乘风破浪， 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心中有一股力量，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个层面来。 真好 啊！你看看，我还不如人小学生呢。你说我说船就说船儿，你说是吧？ 你呢听着好像就有点害怕了， 有点害怕， 应该叫船 啊，船 就坚定有力， 是是是， 对，你要大点顿船， 游轮了，这游、 就 是、轮，哎呀，游轮，哎呀，不错， 我天， 想坐一回。 花仙子说刚行，最近天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干嘛呀？您这是 是 注意休息， 身体得注意健康， 嗯， 对，调养调养，那个老熬夜呀，可以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吃稍微吃点酸的。 哦， 哎，比较对肝有一点好处。 反正我知道是用热水泡泡脚，可以助睡眠。 你做什么都是热水泡脚， 这百变不离其宗。 那不是不是， 不是啊， 有的人身体不适合， 不适合泡脚。哦， 练军医生说起来了，刚炸完油饼，吃早点吧。我自己家炸油饼 啊， 就真是哎，他那黄还是嫩黄，你发现了吗？ 我不喜欢。那正经的炸油饼哪有这么黄的呀？那 我喜欢这么黄 这么浅色颜色的， 有浅色好吃。 那明矾肯定那什么了吧？少放了吧？ 放多明矾能好吗？ 来看看天啊，天鹏说了，哎， 元帅你好， 六点起床就是为了陪老婆和他们姐们儿 逛木樨园服装市场，我是真真的不行逛商场了。六点您就去开门嘛？ 这就是当百度我就开车呀，看着东西。 哦， 其实这种商场呢，建议这个设立一个专门的男士区域。哎，比如说有一些男士的商品也可以逛逛。 对对对对对。 休闲呢，在这儿可以喝喝茶，比如说这儿有网，看看球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让女士逛的也踏实，男士呢。哎，也独享其乐，挺好的。 是是是，搞一个怎么讲，八分钟交友的这么一个区域，对吧？没事，咱们这互相聊聊天，是吧？ 男的跟男的啊， 男的跟女的都有啊。 人家陪老婆逛， 陪着老婆，哟哟哟，那不行， 交什么友？ 哦，不行不行， 带住了天蓬。你找了嫦娥，你还有什么意见？ 嫦娥都把他踹了。 嫦娥的姐妹是不是 七仙女？ 高秀兰，秀兰呐， 秀兰。 哎，这到底应该是哪个呢？秀兰是高老庄那个。 就是啊，你说串了。 不是，我就是说他到底应该娶哪个。 你别操这份心了。 哦，是是是， 咱说点别的吧。 行，说说旅游的消息以及全球趣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是不是说说旅游的消息？ 对 啊，刷身份证进国博纸质票退役了。 对， 纸质版门票在国家博物馆退役了。啊，观众刷身份证经实名验证后呢，就可以进入馆来参观了。那这是故宫之后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 嗯，作为世界建筑面积第一大的博物馆，改扩建之后的国博，自2012年3月份正式开馆以来，一直实行免费参观制度。那么观众呢，可以提前预约，并于参观当天呢，在西门南侧票务中心凭有效证件换领参观券，从西门入场参观。如果没有能提前预约，那也可以于参观当天以现场领票的方式获得免费的参观券。那么根据博国团体预约人工客服介绍啊，纸质票取消之后，观众依然可以通过预约方式参观国博，也可以在国博开放日的9点到下午3点半持身份证入馆，无需再换纸质票。那么截至目前，暂无每日的参观人数限制。 我们来简单的算一笔账。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数据报告2017年度显示呢，2017年该馆共开放312天，平均每天接待观众将近 2.6 万人次。如果每人换票需要一分钟，换票所耗费的时间累计超过400小时。您还得想想这个纸质票这纸得费多少。 对， 啊，是吧。去年10月10号呢，故宫博物院使用了92年的售票处牌匾被摘下，30个售票窗口结束使命，采取全网售票。该院院长单霁翔呢，此前也表示，网售过程基本实现了观众无滞留，观众进院省时省力，免去排队购票的烦恼，人均购票等候时间降低到5分钟左右， 真好。 那刷证参观也为博物馆开启了一扇数字化的窗。 没错，以故宫为例，实名制入院啊，留下了参观者的大数据，就可以描绘出一张不同区域的观众特征图。比如说像年轻人喜欢逛什么路线呀，什么区域吸引哪个省份的参观者等等，这些数据啊都将成为博物院举办新展览包括新活动的依据，也更精准的投观众所好。多好的一件事儿哈。 没错没错， 啊，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了。 对，那数字化呢让大家更便利，当然这身份证的信息您就更应该保管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嘛。 是， 我们再来说说园博馆要举办乡文化雅集。这么之前这38国际妇女劳动妇女节嘛，是吧，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在西加阁举办了暗香迎春乡文化雅集活动，那么也体验了一些古法制香啊，感受了别样的园林的意趣， 对， 是不错的啊。 古阁静雅，幽香四溢，在特别布置的活动现场，乡文化学者和游客呢，市民围坐一堂，开展乡文化知识讲座，回顾历史，介绍品乡知识，讲解乡道礼仪。女性观众呢，还在专业学者的带领下，体验了古法制作香丸的技艺。 嗯，另外我们再说一远点的地儿吧。 好， 沧州， 哎呦，武术之乡啊。 对，三纵一横4条旅游线路，赶紧推出来。 哦，是。 河北沧州推出蓝色滨海、绿色生态、红色经典、彩色民俗，人家就是三纵一横这个线路啊，积极构建沧州的旅游品牌体系，打造美丽沧州。 沧州我们听说净是故事哈、 啊。是吧？ 嗯。 啊、哦、反正我记得是武术之乡哈、啊。 是是是。 告诉大家这四条路线呢涉及中心城区和任丘、河间、献县、肃宁、清县、东光、泊头、吴桥、黄叶等地。那么其中。黄化呀，黄化等地。那么其中呢，西线是历史文化路线，主要景点呢是任丘白洋淀、茂州大庙、河间府署、河间井和田园、献县献王公园及丹桥、马本斋纪念馆、肃宁裘皮城。中线呢是运河文化游览线目，主要景点包括有清县盘古庙、清县司马庄蔬菜观光园、铁狮子、纪晓岚文化园、名人植物园、狮城公园、运河景观带等等。 嗯，黄华啊，啊 黄华， 哎，对对。啊那么东线我们再来看看滨海生态旅游路线，包括南大港湿地风景区、尼特拉酒庄、盛泰温泉、中捷欢乐世博园、中捷金太阳生态观光园、沧海文化风景区、黄华巨馆古贡这个古贡东枣园、 嗯、 哦古贡东枣园， 嘿 河北海盐博物馆等等景点。哎他这个中捷 啊 是中国和捷克。啊 不是吗？ 应是不是啊？ 中捷金太阳生态有可能是联合开发的，对吧？ 对吧？啊、嗯，那还有点这个意味哈。 是啊， 对这些地儿呢，都挺欢迎大家去的，因为呢，京津冀咱都一体化、协同发展 没错，没错 吧？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感受。所以以后想起来，不光是说武术之乡了，哎，嗯、旅游胜地也可能 也有。 看什么铁狮子 啊， 纪晓岚， 呵，真是 铁齿铜牙， 尤其是那古贡的冬枣，那得多甜。 你是不是要去采摘呀、啊？ 嗯，有这想法 不够你摘的肯定 好嘛。 我们 是啊，我们再来简单的关注一下天气吗？ 天气可以，你再给说说 说说吧 具体的情况。 今明两天本是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白天温度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最高是12到14度。目前的京城的梅花已经绽放了，紧跟着像迎春花、玉兰花、樱花、杏花、桃花接踵而来。 嗯， 那么就进入到了花季了嘛，春天最美的季节，花季了嘛，是吧？啊， 萌新枝了嘛， 哎、 对不对？ 啊、 来，送上一首歌曲给各位。 好的，来感受一下时光的味道。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一岁 有没有一点时光的味道？ 有 啊，伴着这时光的味道，喜乐君说：“对，我知道我买什么，不就时光胶囊吗？你们问这问题 啊， 这往这个土里边搁好了，多少年之后挖出来、 啊、 是吧？我时光胶囊里啊放一个时光胶囊 哦， 里面放一个时光胶囊 啊， 里面再放一时光胶囊，里面放一时光胶囊，里面 打住打住，得嘞，您放多少个呀？ 套娃呀，您这是， 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时光胶囊， 就光阴嘛。”这会儿的空气，那会儿的气味。 我教您一招， 嗯， 把你自己曾经的一滴眼泪放在最小的那颗时光胶囊， 准得干喽 啊！ 那倒是， 那还不如蹬蹬一根头发搁进去。 哎，可以， 是吧？ 一撮吧，一撮吧，一根太少了。 哇，那您别用太多时光胶囊，头发不够。 世君就说了， 我想把我的所有 cos 服和手办都放进去。另外补充一下，一会儿我们要去 cosplay 的社团活动， 我要参加你们这社团活动，我最喜欢 cosplay 了。 cosplay 不就是各种的扮演吗？ 对对对对对，穿着服饰， 但是 有 主题，主题的吧。 对啊，它有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扮演的是夏目友人帐，海贼王， 哦，海贼王知道， 犬夜叉 不知道， 星矢 知道啊， 啊， 你们都属于二次元的吧？ 行了， 你都多大岁数，你还关注这？ 那是两毛的， 你收收心吧，收收心吧。 哎，我喜欢，我主持过好几届这 cosplay 盛典呢。 真的？ 就在文艺广播原来办的吗？ 哦，对对对， 参与主办的吗？ 哦，对，那也是多少年前了。 第一次办成了宁采臣， 哦，那得穿个大袍吧？ 第二次呢，办成了吕洞宾， 呵，还是大袍？ 对，就小袍罩不住啊。第三次他们不认真准备了 啊， 给我准备一个大内总管的衣服， 这什么呀？真是，不过符合你的特性。 我一看，这不就是吕洞宾那个？稍微改了改，都是有一浮尘。 你这爱张罗事儿。 宁采臣的那个啊， 对呀、 啊，那个还有一个背着一个那个竹子那个 背筐、 书筐，对对对，小桌子似的。 嘿， 对对对， 那还不错， 挺好的。我爱主持这个，可有意思了。 挺好，挺好。 加我一个吧，加我一个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看着净是写诗的朋友哈，一会儿看看时间再念一念。 好， 咱来说说趣闻吧。 好 啊，全球的趣闻，早起的朋友们啊，高兴的事儿说给你们听听，有意思。澳大利亚呢，一户居民日前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沙滩散步的时候，发现一个具有132年历史的漂流瓶，一鉴定，哎呦，这是已知最古老的漂流瓶， 哇， 是德国海军观察队19世纪下半叶为研究世界洋流投入大海的。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漂流瓶里纸上的内容呢，是一张打印的德文表格，表格的空白处填写着德文手写的字迹，文字显示啊，漂流瓶是1886年6月12日从位于西澳海岸950公里外的德国船只宝拉号投入大海的。纸张背面写道啊，如捡到漂流瓶，请发现者写上瓶子的发现地，并将其返还至位于德国汉堡的德国海军观察队或距离最近的德国领事馆。 嗯，哦，这就是说过了100多年，它又漂回来了。 对， 还是压根没漂走啊？ 没漂走，它就应该是在附近嘛。 我觉得不是，它研究洋流一定是给它放过去。它又 西澳大利亚海岸950公里外嘛，其实还是在这个南半球的。 我觉得是漂回来了， 漂回来了。 嗯，洋流嘛，不管不知道啊，这还得研究。捡到瓶子的一家人呢，将漂流瓶送往了西澳州立博物馆鉴定。博物馆专家团队研究发现，这个漂流瓶确实是19世纪的荷兰杜松子酒瓶啊，杜松子酒的酒瓶。 哦， 里面的纸张19世纪造的。通过比对宝拉号的航海气象记录呢，研究人员认定这个漂流瓶确实已经有132岁了。 哇，1864年至1933年间，德国海军观察队为研究世界洋流，向海中投放了上千个漂流瓶，每个瓶子当中都存放了一张表格，船长在表格当中填写日期、船只坐标和航线信息。目前呢，这个漂流瓶已被发现者借给了西澳州立博物馆进行为期2年的展出。厉害了， 人不是说让还回去吗？ 展完了再说呗，是吗？ 哦，行行行 啊， 行不行啊，我也不知道。 行， 这还是应该是吧， 人家应该是挖宝藏的，凡是就是挖出来的发现的都是归发现者所有，好像有一个国际 不成的规定。这不是挖宝，对，但是人家写了你捡到的，这 你就还我， 对， 哦， 这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对，再看日本有一特有意思的事儿，日本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AU，哎，他们这叫 AU 啊， 推出了妈妈叫醒服务 啊。 你要早上起来，大家起来很烦躁，是吧？ 啊， 闹铃响的更烦。 是 非常厌恶这声音。不过如果是妈妈喊孩子起床，感觉就会好不少吧。 那当然了， 日本移动运营商呢 AU 向职场新人推出一项叫醒服务，由一群五六十岁的妈妈们致电用户。 嗯， 按照日本习俗呢，大学毕业生四月开始走入职场。一项针对这个职场新人的调查显示，81%的人都担心起床晚迟到了。 对， 67%的人从三月开始就早起，以便调整作息 啊。 AU 呢就推出这服务，哎，十个妈妈负责打电话起来啊，叫你起床。 嗯， 这些妈妈当中，一些声音威严，有一些沙哑， 呵， 有一些呢是轻柔的、啊。随机选中的100名申请者可以选择喜欢的嗓音，从早上6:30到8:59选择一个叫醒时间。哎呦，这马上最后一分钟呢。 对对，那我能选我妈叫我吗？ 赶紧你给大家叫一个。 妈妈起了，不是那个。起床了，起床，起床了，起床了！我告诉你啊，赶紧的，9:00上班，上班了。 妈了，还不赶紧起吗？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感谢各位，稍后娱乐72遍， 祝大家周末快乐。 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东一日盛上市4周年家中盛宴来了，豪宅品质，工薪价格，东一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一日盛家装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